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三集，蓝河装傻， 略有耳闻吧，但这不是有很多版本吗？我还听说过是什么铁塔、铜井、影壁之类。 他之前听大姑娘说过，京城有新五镇、旧五镇，这都是明五镇，另外还有暗五镇，正是出了问题，这段时间才会那么乱。但大姑娘没有透露到底江湖流传的版本哪个是真的，出问题的又是哪一个或是哪几个。石玄挑起这话头，还十分笃定地提到了最近京城诡异，该不会他有所了解吧？难道他也是吃阴间饭的？石玄说道， 前段时间西方镇务绝会大钟不年不节忽然响了一声，据说是鬼怪作祟，还把纸扎一夜送到了警察局门口，所以寺里的高僧敲了一下大钟，这才镇住。但是今年的运势不好，除非按照老规矩敲108下才能完全平息，可是这都是文物了，一下敲108下能不能受得住呢？ 蓝河无语，这件事怎么都那么耳熟，看来诗玄纯道听途说，连时间线都乱了，所以他只是淡定的道，你听哪个半仙说的？每年圈内都会有这种传言，这圈里迷信的也不少，各供各的神仙，什么派别都有。蓝河入行几年，别的不说，神棍种类见识了不少，从比较大众的和尚、道士、牧师、出马仙、古道等，到小众一些的蒙古女巫乌德根、门巴族的绝母、月帝的先生宫，太多了。但就算有鬼怪作祟，更不能自乱阵脚了，否则胆气越低越容易中招。 是每年都有，但是从没有哪一年觉辉寺的钟非年非节的时候无缘无故了响啊。我听说可能要选出新的镇务来呢，也不知道会选什么。 石玄讪讪道，这倒是有可能，大姑娘在忙的好像也是类似的事，估计玄学界人士知道并隐约流出来也不奇怪。他若无其事的道， 如果真和什么大官有关，那也是人家去敲钟祈福了吧。 其实那钟声就是为了给送福坛引路。这时候张青又进来了，听见半截儿，笑道，哈， 师权又在说那个什么灾祸之年的理论啊，报纸上不都辟谣了吗？敲钟是寺里检查保养状的，警察局的纸扎是给失主追回的，放在门口等领。 蓝河暗想，没看新闻，连我都不知道真相是这样，大意了，以后应该多看报，及时了解人家怎么解释的。诗璇说道， 可谁偷纸扎啊？这不怪得很吗？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吧。 张青又道， 反正你白说，我听说了，蓝河是坚定的不信鬼神，之前影视基地一座特邪门的事儿，都没吓着他。 这圈就这么大，张青又也是听当时在影视基地的其他组的人说的，毕竟当时是蓝河和陈兴阳发现的墓碑做的砚台，如此鬼怪的事偏偏蓝河不怕，聊到这位共同认识的人时难免提起。诗璇悻悻道， 好吧。 这些天都是拍外景，他们早早起来化好了妆才坐车出去，便是这时候也才5点而已，天光初明，几个年轻演员约好了坐在同一辆商务车上，刚发动的时候，张青又忽而看到车外有什么一闪而过，赶紧叫住了司机， 等等，师傅先别发动。 他眼神好， 起身探看了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什么小动物跑到车底下了，别压着流浪猫了。 哎呀，有猫猫吗？师傅，先别开啊。 诗璇自家就养了猫，当时心疼起来。 等一等，我去把猫猫赶走。 这时候，剧组其他车都发动开走了，师傅不好不给女主面子，只能软软催了一句：“ 那麻烦快点了，不然要落下了。” 诗璇和他的助理一起下车，也不过几秒，就听到他叫了一声：“ 啊！” 俩都是女孩子，蓝河坐在靠门的地方，立刻窜了下去。 怎么了？ 张青佑也探着头， 啥？ 诗璇惊魂未定，捂着嘴。 我以为是猫，蹲下去一看，怎么是？天哪，好大的刺猬，离那么近，乍一看吓死我了。 刺猬。蓝河蹲下来看了看，车底下确实躺着一只一动不动的刺团，体型很大，淡棕色。诗璇又看了一眼，脸色白了一点，但化了妆也看不出来，只听得出声音有些紧绷。 他为什么这个姿势啊？ 一般胆小喜静的刺猬被惊扰了，怎么着也是团身露刺吧，他倒好，仰面躺着，肚子都露出来了。诗璇前头才说完京城鬼事，心底正阴影未散，难免多想。刚才张青又要是稍晚一些喊住，估计车轮就要压到他了。他离着车轮可没多远，那情形不敢设想。蓝河说道：“刺猬天性喜欢阴暗的地方，你们先上车，我找棍子把它弄走。刺猬身上病菌特别多。”诗璇一步三回头上了车。 小心一点啊。 司机探头，他本来急着要走的，一听是刺猬，立刻道：“ 那可快弄走啊，别伤着了，刺猬有灵性的。” 诗璇也回头，欲言又止：“ 哎，马上。” 蓝河找了根棍子戳那刺猬，硬是把他给赶走了。刺猬像是吓着了，好半天才敢动，顺着阴影跑到墙角去了。蓝河一上车，司机就赶紧发动，追赶剧组其他车辆。蓝河落座，就听到诗璇紧张的道：“ 我相信我妈说，刺猬是白仙，财神爷喜庆，不能随便打扰的。它那么大一只，我们把它赶走，没事吧？” 蓝河差点忘了，刺猬是白门，都是因为狐黄两门名气太大，这白仙名声还真不显，甚至比不上排名最末的长仙。他并没看到这只刺猬有人样，但活久了可能是有点灵性。 哎，我们也是怕压着他，而且弄也是我弄开的，没事儿。 诗璇担心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工作开始后一忙起来，也把什么白仙不白仙的抛至脑后了。晚上大家继续同一车回去，但因为都累得不行，也没兴趣说话，闭眼打盹。司机也用冷水擦了擦脸，夜晚开车最是要费神，他盯着前路，心想幸好马上要到了。蓝河这次坐在副驾驶座，忽然喊了一声：“ 停！那是什么？” 一声停，吓得司机浑身一抖，定神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窜过去。奇怪的是，路这么宽，这玩意儿就跟突然出现一样，刚才他一点都没察觉，下意识猛然刹车。他们开车的也挺怕在路上压着什么，尤其是那些有灵性的动物，猫啊狗啊，甚至是邪性的黄鼠狼之类。这眼睛怎么一下迷了呢？他一下麻了，赶紧停车，打着手电下去。其他人也被急刹车颠醒了。 是什么？ 好像碰到什么动物了。 蓝河也把手机的光打开，刚下车就看到司机盯着一处看，表情诡异，黑暗中只有一点光打在他脸上，竟是僵硬中 透着害怕。 怎么了？ 蓝河网的方向一照，只见车前赫然挂着一只大刺猬，还带着血迹。这么大的刺猬，恐怕不是经常能见到的吧？ 早上，是他吗？ 司机嗓子干涩，他早上没有下车看，只听到他们说有很大的刺猬，现在又有一只自己窜出来的，之前压根没看到。只见他已经撞得出血了，而且这次他翻了身，可以看到他背上的刺儿掉了不少，模样甚是凄惨。虽然及时停车没有碾压过去，但好像还是磕撞到了刺猬。他在刺猬里算大的，却经不起这钢铁野兽轻轻一吻啊。 你们说什么？刺猬？ 石玄刚想下车，被蓝河阻止了，不然他看到了还不得放声尖叫。他坐在车上担忧地看着外头。 不会是早上那只刺猬？ 张青佑倒是下来了，看到后也是头皮发麻，饶他是对此一直态度随性，也不禁失声道： 我去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， 怎么就跟粘上他们似的？司机抹脸使劲儿地想到底怎么会看不到，瑟瑟发抖道： 哎呀妈的，我以前干的车队有个人跑夜车，就压死一只喝醉的黄鼠狼，后来花钱找人办法事都没了结，天天做噩梦，工作也丢了，还病了好久。哎呀老天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早上还躲过一劫，咋就还是给撞上了？这命也忒不好了， 就活像是命中注定似的。难道该他们倒霉？蓝河一时也有些发寒，他想到的是胡七十九。没从这刺猬身上看出人情，但看大小和这遭遇，应该还是有灵性的。胡七十九被人打了，恨到自断胡尾，也要发誓报仇。这刺猬被他们的车给撞了，那得恨成什么样啊。这时蓝河看到刺猬动弹了一下，缓缓爬动了起来。 哎，他没死。 司机也定睛一看，面露喜色。 啊，真没死啊。 他稍微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幸好当时叫停了。 没死好啊，没死那就没有死仇吧。白仙快点回去吧，几个菜呀，喝成这样。石玄忽然道： 他伤看上去这么重，回去能活得下来吗？ 这句话一下让大家又犹豫起来了。是啊，都伤成这样了，就算没死，会不会还是记恨我们呢？ 把他救治一下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一时半会儿谁也不敢动，就看着那刺猬往路边爬。这会儿大家真的都被吓到了，怎么看怎么古怪，哪敢碰它。蓝河暗暗叹了口气说道： 哎，是挺可怜的，野生刺猬受伤后万一野外无法生存呢，我们要不还是把它带去治病吧。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。实不相瞒，他们现在心底都称呼这位白仙了，蓝河来句野生刺猬，颇让他们有点无所适从啊。蓝河也是有点怕这白仙记恨，所以当时就爱心爆棚状去找了瓶矿泉水的纸盒子来，一下把刺猬用空瓶给扒进去装了起来。反正白仙受伤了也没法反抗，刺猬不知所措，大家围观他把刺猬装好了，都不敢太想，或者说不敢上手。石玄看了看手机。 这附近好像有个宠物医院，我打电话问一下能不能治异宠吧。 蓝河表面为了野生动物，其他几人则琢磨着不要得罪了白仙，万一以后红不了怎么办。 大家倒也志同道合，强撑着犯困的眼睛把刺猬送到了宠物医院，这里有医生24小时值班。 哎呀，这是野生的吗？伤得真重啊，还掉了好多刺儿啊。 兽医看了看，一般现在养刺猬要么食用的不会拿来治，要么当宠物养，但基本养的都是非洲迷你刺猬，跟这个一看就不是一回事。 对，不小心撞到的，麻烦您给治一下吧。 蓝河道。兽医虽然没看过他们的剧，但看样子心里就琢磨不是演员就是模特，还挺有爱心。 行，我给看看啊，你们要不给他起个名儿吧，我好写病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